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锦衣卫许应先是坏事做尽，仗着自己是特务头子纪纲的红人，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呀。这回在按察使周新面前，就趴着被他冤枉的书生李木才。通过了解，周新知道这又是一场冤案呐。不过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，周新又该如何审判呢？一边是传说中的锦衣卫，一边是地方上的父母官，一个阴险狡诈作恶多端，一个秉公办案惩恶扬善。当邪恶遇到政治，这场较量真能邪不压正吗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用生命做赌注的较量第二集。虽然听了李木才的讲述，周新也料到了他肯定是被许应先给冤枉的，但是做事一向谨慎的周新，为了能够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判断，还是差人去了李木才的家，走访了一下附近的邻居。据李木才的街坊说，李木才这个人平日里举止儒雅，脾气特别好，尤其是街坊四邻，谁家要是有个困难，他肯定头一个帮忙，所以大家伙都非常尊敬他。这回李木才被锦衣卫抓到按察使衙门，大伙都纳闷，不知道这李木才到底犯了什么错。正在几位差人走访的时候，跑过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要说官职啊，有点类似于古代的居委会主任。这人跑到几位差人面前就说了，这些日子这锦衣卫的亲军好几次跑到李家去敲诈勒索，头两天那个许千户还亲自过来了，听说是要买一个什么石头，结果被这李家给回绝了。除了这人以外啊，旁边还站着一个姓沈的老头，他是李家的隔壁邻居，也赶忙上前说，没错，这李家早先还有一个管家叫李云，这人呢平时就品性不正，前两天也突然失踪了，可昨天有人在街上就见着他了。您猜怎么着，这李云不知怎么回事啊，就成了锦衣卫的亲军了。好家伙，穿着崭新的锦衣卫的官服，都快不知道姓什么了，在一家店铺门口耀武扬威，吆五喝六的。这些证据传到周新手里的时候，他这心里头的火更压不住了。这许应先诬告他人不说，还公然把人送到衙门来审讯，这分明就是要借着官府的名义置李木才于死地呀。周新现在这个处境可不好受， 如果他按照许应先所给的证据要了李木才的命，那明摆着自己这为官的形象在百姓心中可就垮塌了。如果按照事实来判案的话，肯定会得罪许应先，这许应先不是一般人等，他肯定不会坐以待毙。回想起书案上那些状纸，还有这大牢里的李木才，周兴决定必须得想个办法除掉这个恶棍，无论他的后台有多硬，我都得跟这许应先较量一番。冥思苦想之后，这周兴想出了一条妙计，不但能够引敌深入，而且还能让许应先不打自招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天下午啊，天气热得像一个闷罐，喘口气都觉得费劲。太阳好像把所有的东西都快烤焦了，就连树上的知了叫的都是有气无力。所有的东西静止不动，因为连一丝风都没有。锦衣卫的衙门里静悄悄的。这个时候大家伙都躲在屋里凉快呢，谁也不愿意到院子里走动，许应先也不例外，上半身就穿了一件短袖的小褂，正坐在桌子旁边发愣。他这是愣什么呢？原来这次来浙江是他主动找纪刚讨来的差事，因为他知道浙江这一带可是富古天下，只要能上这儿来，肯定有机会让他大捞一笔。所以从到杭州的头一天起，他就到处以刺探消息为名，勒索敲诈有钱的商户和官吏，什么强抢民女、欺行霸市，总而言之坏事都让他做绝了。不过自从许应先出现以后，别看好事一件没做，可大伙的反应却是出奇的怪异，上到布政使，下到县令，全都拎着大包小包，什么珠宝锦缎呐、奇珍异宝啊，送到他的衙门里来巴结他。您说这帮人真是好赖不分吗？其实不是，都知道许应先作恶多端，可是与此同时也知道他这人心狠手辣，谁要是不巴结他，那就等于和他为敌呀。更何况这条狗本来就是锦衣卫，再加上这狗的主人是皇上眼里的亲信纪刚，就更没人敢惹了。为了自保性命，不就是花钱免灾吗？有了这帮人，许应先这头几天连门都不用出，就发了一笔横财，他这叫一个乐呀。和这帮人比起来，反倒是有一个人比较各色，别说贿赂讨好了，就连面都没露过，这个人就是周新。许应先也琢磨，这暗查使周新知道我来了，也不说过来孝敬一下，明摆着不把我当回事儿。看来啊，我得编排个罪名，揍他一本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四处打听之后，许应先知道这周新工作20多年，向来都是以秉公办案，不为权贵出名。如果他们明目张胆的找周新的茬儿，想必会引起民愤。于是这才想到了借刀杀人之计，把李木才送到了官府，没别的目的，就是想看看周新的态度。如果他要是还板着那张臭脸，许应先正好能找个茬和他斗斗。许应先没想到的是，周新竟然非常恭顺地接收了犯人，并且答应加紧审讯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李木才被送到周新那儿的第二天，周新就送来了报告，说案子已经审理清楚了，请许千户屈驾来趟按察使衙门。周新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？许应先看着手里的这份报告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，哼，周新呐， 你不是被人称为冷面寒铁吗？我看在锦衣卫的面前，你也不过如此啊。瞧见周新这样的政治大臣都屈服在自己手里了，许应先这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激动。什么法律什么制度全都扯，一个锦衣卫的千户就能压倒浙江全省的官吏，可见谁能威慑朝野，谁就是王道啊。许应先这股子激动劲儿，让他连午觉都没睡，坐在那儿是一个劲儿的发愣。过了好半天，许应先才派了一个亲信去给周新送信儿，说一个时辰之后他要过去会审李木才，让周新做好准备。周新哪用许应先提醒啊，他早就做足准备了。他知道如果要对许应先下手，那必须将他们一网打尽，这帮人但凡跑了一个，那自己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，搞不好得让他们诬告要了自己的命。所以许应先来之前，周新和他的手下是反复研究，捉拿许应先的步骤可以说是缜密甚微，绝不能出一点纰漏。这个时候的暗查室衙门里已经是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着许应先自己上门了。没过多久，就看许应先在一对锦衣卫亲兵的簇拥之下，浩浩荡荡的就来到了暗查室衙门。周新赶忙跑到衙门口迎接，引着许应先就进了大堂，随后吩咐衙役们把那些跟来的亲军带到隔壁的偏厅休息。可这帮亲军倒好，真是许应先的狗腿子，和他是寸步不离，说什么就是不走。衙役们一看这脸色可就不对了，心说你们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好歹你们也看看这是谁的地盘儿。衙役们刚要出口责问，周新却赶紧面带笑容说上话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千户大人带来的人不走也罢，就让他们留下吧。二十多名锦衣卫亲军全都虎视眈眈地瞅着周新。许应先一看这周新还挺识时务，瞟了他一眼，我说周孽太，这犯人为什么不押上来呀？周新先是在许应先面前恭敬地欠了欠身，然后说道，人犯现在押在大牢里，他是插翅难飞呀，所以千户大人自不用担心，倒是下官对案情有几个地方不太明了，想在犯人押出来之前向千户大人讨教一番。周新和许应先的较量算是正式开场了，到底这周新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他又是从何入手打算让许应先不打自招呢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许应先一听周新这番话，这火腾就上来了。周新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报贴上明明说案子已经审清了，这会儿又说什么有不明之处？难道你是想审我吗？千户大人，您误会了，下官怎么敢审您呢？只不过这暗查室衙门不比锦衣卫，这案子里的细节我们必须核对清楚，这样才能上报。现在案子里有几处细节我没弄明白，如果我要是草率定案，我想恐怕有碍许大人的声名啊。一听周新的解释，许应先倒是没有刚才那么激动了。也是，您听周新这话，先是夸他们锦衣卫牛气没人能管，然后呢又高抬了许应先的声望，更让他神气了。于是这周新顺理成章的就开始往下问上了，多谢大人，下官想问一下，那李木才进衙门行窃是结伙去的呢，还是独自一个人呢？ 废话，偷东西有结伙的吗？当然是他一个人呢。哦，那既然是他一个人去的，可许大人送来的遗失清单里边可又是金银珠宝又是玉石玛瑙的，这么多东西他一个人怎么拿得了啊？周鑫这一问可真是噎着许应仙了，他吭哧了半天都没说出话来。这李木才本是勾结了一伙江洋大盗一块去的，只是偷的时候是他一个人进的屋，其他人都在外头接应。听见许应仙这结结巴巴的回答，周鑫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。那这么说，进府行窃的可不是李木才一个人了。对呀，这李木才就是个头头罢了。既然是团伙行窃，那为什么只抓了李木才一个人呢？许应仙被问得开始有点烦躁不安了。其他人都是江洋大盗，看事情败露了全都跑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千户大人，您说这一伙人盗窃只把头头丢在那儿，其他人都跑了，真是有点奇怪呀。许应仙这回是真急了，他即便不明白周鑫这背后到底有什么计策，可是单凭这一句话也能听得出来周鑫这是话里有话呀。周大人，事情确实如此，难道你觉得我特意跑这儿来是诚心想跟你撒谎不成？许应仙既然能够坐到今天的位置，想必也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，面对周鑫的计策，许应仙难道真就没有察觉了？周鑫又该如何继续他的安排呢？周鑫一看许应仙有点急了，赶紧起身给许应仙施了一礼。千户大人说的怎么能是瞎话呢？只是来的是个团伙，可抓住的只有李木才一个人，连个旁证都没有，我这儿难以向上头汇报啊。咱们都是官场上的人，谁能不照顾谁呀？您说是不是？下官也没见过大世面，我都不知道您这锦衣卫衙门在京城和各地都负责什么。这姓许的一听周鑫问起了锦衣卫的职责，嘿，那神采飞扬的劲头全写在脸上了。上护天子，下护黎民，有缉拿盗贼、保境安民之责呀。周鑫瞧见许应仙那样，心里头就乐了，心说：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佩服，佩服。可是这半夜三更的，锦衣卫的衙门被盗，堂堂的千户竟然只抓了一个文弱书生回来，其他的江洋大盗全跑了，这事儿我要是报上去了，担心许大人您这名声。周鑫这话真是啊，又让许应仙一愣。是啊，人家说的也没错啊，身为皇家的护卫，竟然连自己家的门都看不住，眼睁睁的看着一伙强盗跑了，这分明就是失职啊。许应仙这儿张了半天嘴，连一个词儿都想不出怎么说。周鑫自打这许应仙进门就一直是恭恭敬敬的，绝对看不出有任何刁难的意思，所以许应仙也找不到什么理由发脾气。这不，周鑫看这许应仙急得出了一身汗，赶紧打开手里的折扇就替许应仙扇上了，随手还抄起了那张报时单递到了许应仙的手里，悄悄问了两声：大人，这张单子您可曾查实过？ 当然了，是我亲自核对的。 这单子上所报之物价值连城，看来这李木才偷了这么多难逃一死啊。估计周鑫算是说了一句让许应仙高兴的话了，手一挥 朝廷有律法，他犯了什么罪，就得有什么样的惩罚，我可管不了这么多。周大人，你明白就好。周新赶紧点头，大人放心，下官肯定会依照律法办事的。案子询问到这儿，似乎全明白了。周新整了整衣服，拉了一把椅子，就坐在了许应仙的身边，一边帮他倒茶，一边就聊起天来了。一看许千户这派头，就是富贵人家出身吧。许应仙这个时候呢，也放松了警惕，摇了摇头，哪儿啊？徐某是个行武出身，早先家里也苦着呢，全凭着一身的武功，这才熬到了千户的位子呀，那是够不容易的呀。大人居官几年了呀？啊，不多不多，10年而已。话说到这儿，周新脸上可是透着一股子羡慕的神情啊。您看您这千户大人当的，那是手里有权又有钱呐，我们这些地方小官那可比不了。许应仙一看周新这通抬举，赶紧接茬，哪像您说的这样啊，我们也挣得不多，年禄米也就是80担。别瞧周新审案之余和许应仙聊得挺好，其实他这里头另有玄机。早先咱不是说了吗，周新要找的办法就是让许应仙自投罗网，所以他这表面虽然是聊天，可真正含义却是领着许应仙一步一步的往他的圈套里带呀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我真的爱的就是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